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27集。当魏无羡提到被悄悄藏起来十几年的鬼将军温宁，所有人都不由自主望向了在场的兰陵金氏门生。毕竟当初全权负责此事，信誓旦旦说已经焚毁了温氏余孽的二名为首者，还在不夜天城带头撒骨灰的是兰陵金氏的家主。苏舍立即道：“你不必搬弄是非。”正在此时，树林之中又传来簌簌的异响和咕咕怪声。蓝起人道：“诸位小心，新的一波凶尸来了。”闻言，一半人转身应对，另一半人还在警惕地将剑尖对准伏魔洞前的那一群乌合之众。魏无羡道：“我说了，这些凶尸都不受我的控制，有空看我，不如去看他们。”在场成名修士不少，也有几位家主和长辈，对付一群凶尸自然不在话下。当下剑光琴响齐飞，没什么人顾得上他们这边。江城一鞭子将三具凶尸抽得粉碎，转头对金陵喝道：“金陵，你还要不要你的腿了？”意思是金陵再不过来就回去打断他的腿。可这样的威胁金陵以前听过无数次，没有一次实施过，因此金陵瞅了江城一眼还是没动。江城骂了一声，手腕一转，掉过紫电，准备缠住金陵，强行把他拉回来。谁知紫电边身上流转的紫光蓦地一暗，片刻之后熄灭了。长鞭迅速化回了一枚银色的指环，套上了食指。江城当即愣住，他从未遇到过这种紫电自动收拾的状况，还在看着自己的手掌。忽然两点血滴到了他的手掌心中。江城扬手一抹，抹到了一手鲜红。金陵则失声道：“娇娇！”正在与群尸混战的人群中也陆陆续续传来数声惊呼，放眼望去，竟然十之八九的人剑光都暗淡了下来，将近一半的人脸上都茫然地挂下了两条鲜红的痕迹，那是鼻血，还有的人则是口鼻鲜血齐流。一名剑修慌道：“怎么回事？我的灵力没了！师兄帮把手，我这边出岔子了。”碧尘出鞘，将追逐着那名求救修士的两具凶尸斩杀。然而求救之声越来越多，此起彼伏，人群也渐渐越聚越拢，朝伏魔洞这边退来。这些上乱葬岗来准备大杀一场的修士们，竟都在这忽然之间失去灵力了。非但剑光消退，符箓失灵，连姑苏兰氏和莫陵苏氏门生的琴箫奏乐也沦为了梵音，失去了退魔之效，形势陡转。蓝忘机取下背上古琴，弦响震天，可他的破障音再精再绝，终究也只有一人之力。温宁跃下伏魔洞，助蓝忘机驱赶凶尸，同时还要默默忍受来自这些修士的削刺劈砍、拳打脚踢。好在温宁没有痛觉，这才不受影响。一片兵荒马乱、人仰马翻之中，蓝思追忽然冲出来喊道：“诸位，到这里来，到伏魔洞里面来，这里面地上有好大一个阵法，缺失了一些部分，但是应该补起来就能用，可以抵挡一阵。”有杀昏了头的修士一听便想冲进去，苏舍忙高声喝道：“不能进去，这一定是瓮中捉鳖之计，里面一定有更危险的陷阱在等着我们。”听苏舍这么一喊，众人又猛然惊醒，犹疑不决。魏无羡劈手甩出60多道天女散花符说道：“死在外面也是死，死在里面也是死，左右都是死，进去还能拖一拖，你这么着急让所有人一起死，什么意思？”魏无羡这话说的虽然很有道理，但因为是他说的，众人反而更不敢进去了， 犹豫着继续苦苦与凶尸厮斗。旁人没了灵力，还能勉强支撑一阵，聂怀桑却是等不得了。众人皆知，聂怀桑胆小怕事，天赋又差，人还不上进，不好好修炼，被这突生的异变逼得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全靠几个贴身护卫奋力保护才没受伤。眼看尸群越聚越多，根本望不到尽头。聂怀桑忙道：你们到底进不进呢？你们不进我先进了啊。哎，不好意思，坐坐坐坐，大家都快进来。话音未落，聂怀桑便干脆利落地领着清河聂氏的一帮门生冲进了伏魔洞，当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旁人顿时被聂怀桑这份坦率惊得目瞪口呆。这时欧阳子珍也叫道：阿爹，别杀了，你信我，进去，我们刚刚才从那洞里出来，里面没什么陷阱的。其余几名少年也叫了起来：是啊，里边地上确实有一个大阵。金陵道：舅舅，进来吧。江澄将失了剑光的三毒刺出，恶狠狠地道：你给我闭嘴。骂完却又有鲜血从他口鼻中流了下来。金陵冲下台阶，拽住江澄就强行往伏魔洞里拖。江澄这时灵力尽失，再加上拼杀半日，精疲力竭，竟然就这样被金陵拖了进去。江家的修士们连忙也随主进去了。恰好聂怀桑大喜的声音嗡嗡地从空旷的伏魔洞里传来：各位都快进来吧，里面很大，哪位前辈进来帮忙补补地上这个阵法呀？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补啊。听到聂怀桑最后一句，所有人心头都是两个大字：废物。蓝忘机止不离弦，抬头道：叔父。蓝启仁原本并不想进去，他宁可一个人在外厮杀到最后一刻，然而此时他并不是一个人，还有许许多多的蓝家修士和交由他指挥的金家修士，厮杀的主力也不是他。蓝启仁不愿罔顾这些门生的性命，有一丝生机那便要抓住一丝。他不去看蓝忘机，举剑喊道：小心进去。至此，蓝陵金氏、姑苏蓝氏、清河聂氏、云梦江氏四大世家都进去了。由他们带头，剩下的人都立刻决定不再负隅顽抗，即便万一伏魔洞中真有什么洪水猛兽、妖魔鬼怪，前头也有四个高个子扛着，连忙蜂拥而入。最后只有莫灵、苏氏那一批人还没动作。魏无羡道：哎，苏宗主，你不进去吗？很好，那你就留在外面吧。不过大家不是都没了灵力吗？你留在外面岂不是送死？勇气可嘉。苏舍扫了魏无羡一眼，阴郁的眉宇不住抽动，也带着门生们进去了。伏魔洞很轻易地容纳了这千余人众，千人的喘气、给予惶惶之声在空旷的主洞之中回荡不止。蓝启仁一进去便走到聂怀桑身边，在他殷切期待的目光中检查了地面上阵法的残缺之处。这阵法果然是年代久远，当下割破手掌以鲜血将阵法补上。温宁守在台阶之上，将靠得最近的几具凶尸掷开，阵法一被补上，那些走尸便都仿佛被挡在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之外，暂时冲不进来了。魏无羡等蓝忘机收起了琴，这才和蓝忘机一起缓缓走入洞中。刚刚松了一口气的修士们看到这一黑一白双双步下台阶，一千多颗心立即又提了起来。谁都没料到竟然会是这么个下场，他们明明是来围剿夷陵老祖的，现在却反倒被围剿了一样，还要躲进夷陵老祖的老窝才能苟延残喘一刻。蓝启仁补完了地上的阵法，站到人群之前挡住了这两人的去路，昂首挺胸，就差张开双臂拦住他们了。一派魏无羡敢破坏阵法，就拼了这条老命。 和他同归于尽的架势。蓝忘机道：“叔父。”蓝启仁心中失望之情未过，一时半会儿仍是不想看这个从小教到大的得意门生，只看看魏无羡，冷冷的道：“你究竟想如何？”魏无羡在台阶上坐了下来，说道：“不如何，既然进都进来了，不如聊聊。” 易维春喝道：“我们与你没什么好聊的。” 魏无羡道：“怎么会没什么好聊的呀？我就不信，你们难道不想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失去灵力的？天地良心，魏某可没这么大本事，神不知鬼不觉就让你们所有人都中招了。”易维春刚呸了一声，就听聂怀桑道：“对呀、我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众人对聂怀桑怒目而视。魏无羡又道：“我猜你们过来围剿之前，一定没来得及先聚起来吃顿饭，所以应该不是中了什么毒。” 蓝思追道：“一定不是毒，我从未听过有什么毒能让人突然灵力溃散的，否则这种毒药一定早就被多名修士重金求购，传得沸沸扬扬，闹得腥风血雨了。” 此次来的修士中有不少医师，抓过几人探了一阵，那几人低声追问道：“ 如何如何？这灵力的溃散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呀？” 这个问题立刻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无暇去警惕魏无羡如何了。毕竟若是灵力彻底溃散，再也回不来，那就等于废人一个，那真是比死在这里更可怕更痛苦的后果。几名医师讨论一阵，最后道：“ 诸位的丹元安好无损，不必担心，该是暂时的。” 江城听说是暂时的，这才暗暗松了口气，接过金陵递给他的手帕，把脸上鲜血擦净了，又道：“ 暂时？暂时是多久？什么时候能恢复？” 一名医师道：“恐怕，至少两个时辰。” 江城脸色黑得可怕，两个时辰。众人纷纷抬头去往伏魔洞外围得密密麻麻水泄不通的凶尸群，数目并不比他们这次来的活人少，个个都直勾勾地盯着人头攒动阳气翻涌的伏魔洞内部，根本不舍得离开半步，在外摩肩接踵地徘徊蠕动，仿佛随时会冲进来，腐臭之气浓烈扑鼻。至少两个时辰才能恢复灵力，地上这个废弃多年被临时补好的残破阵法都不知道能不能支撑两个时辰。况且夷陵老祖此刻就和他们处在同一空间，虽然不知为什么他尚未动手，也许是猫捉耗子一般，要玩够了吓够了他们再碾死，但谁都不敢保证这个魏无羡不会突然暴起伤人。他们的目光重新聚到魏无羡身上。魏无羡道：“ 我说了让你们不必看我，现在在这个伏魔洞之中灵力尚存的只有两拨人，我韩光君一拨，这群几天前被抓上山来的小朋友一拨，其余人我用手无缚鸡之力来形容不为过吧。我若是想对你们做什么，这群小朋友能挡得住吗？” 苏舍哼道：“哼，废话少说，你要杀便杀，在场若有谁叫一声便不算英雄好汉，你也别指望有人对你摇尾乞怜。” 苏舍这么一说，倒有不少人心里都泛起嘀咕来。这数千人里，真正和魏无羡有仇的约莫只有20人上下，其余的全都是听到围剿便不加思索参与的，可以说只是正义路人，出于道义才一同前来讨伐。这些人就想跟着打头的主流队伍随波逐流而已，能杀一两句魏无羡的走狗凶尸，说出去也是威名小镇，佳话一桩。但若真的要让他们付出代价，那便没几个人愿意趟这趟浑水了。魏无羡看了看苏舍，说道：“ 不好意思，容我问一句，你是谁？ 苏舍额头青筋微凸，正要开口，蓝景怡大声道，然后呢？不是毒，然后呢？ 魏无羡立刻忘掉了苏舍，说道，然后，人总不会突然失去灵力，总得有个途径和契机。你们在上乱葬岗之前或者途中必然都接触过某一样东西，或者都做过某件事。这群小朋友是几天之前被抓来的，错开了时间，而我和韩光君跟你们不是走同一条道上山，错开了道路。有没有人愿意想一想，你们到底都干过什么？ 鸦雀无声中，一人茫然道， 我们干了什么？上乱葬岗的时候是不是都喝了水啊？哎呀，想不起来，不知道啊。 谁会在这种时候还不识趣的积极响应魏无羡，让干什么干什么，让想什么想什么？也只有那位一问三不知聂怀桑了。 有人忍不住道，上山途中根本没人喝水啊，谁敢喝着尸山上的水啊？ 聂怀桑又乱猜道， 那是都吸入了山中雾气。 若是这黑森林的雾气有什么古怪，倒也说得通。立刻有人附和，有可能。 可金灵立即道，没可能，雾气在山顶更浓郁，可我们都被绑在山顶上两天了，灵力不是照样也在？ 苏舍似乎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道， 够了吧，诸位还当真和他讨论起来了，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可有趣吗？他 忽然，苏舍脸色一变，话语戛然而止。魏无羡道， 说呀，怎么不说下去了？ 莫灵苏氏的门生纷纷站了起来，宗主，宗主，怎么回事？ 苏舍甩开要来扶他的门生，举起手臂先指魏无羡，然后直直指向了蓝忘机。离他最近的那名门生怒道， 魏无羡，你又动了什么妖法？ 蓝思追道，这不是妖法，这是。 一旁端坐的蓝忘机将右手五指压在七弦之上，凝住了琴弦的战力。那群七嘴八舌群情激愤的门生瞬间仿佛一群被掐住脖子的鸭子，戛然止噪。 在场的蓝家人心中都默默道，这是姑苏蓝氏的禁言术啊。 方才嗡嗡作响的伏魔洞重新安静下来后，蓝忘机转头对魏无羡道， 你继续。 苏舍眼中怒意滔天，上下嘴唇却被粘得死紧，喉咙更是干哑如火。比起不能开口攻击魏无羡的焦急，现在更让他心头如焚的是受制于蓝忘机的屈辱。他反复以手指划着自己的喉咙，试图解开禁咒，无济于事，只好望向蓝启仁。岂知蓝启仁面容冷然，岿然不动，看都不看他一眼。本来蓝启仁是可以解开的，而且只要是蓝家长辈解开的禁咒，出于尊敬，蓝忘机一定不会再对他施术。可莫灵苏氏与姑苏蓝氏两家有过不少不愉快，因此这时的蓝启仁并无助苏舍解术的意思。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